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15集，尸变危机。话音刚落，江瑶和穆剑云两人同时转身，朝后方的岩石长道深处狂奔而去。果不其然，在江瑶两人行动的同一时间，那具复原的干尸也立即低吼着朝两人扑了过来。穆剑云眸光一灵，转身反手飞出一柄匕首，只是这匕首并非冲着干尸去的，而是飞向了干尸上方的岩壁顶部。匕首准确地命中顶部岩石缝隙，将本已摇摇欲坠的石块击落而下，堪堪砸中了下方那只被奎林虫操纵的妖怪干尸。随着干尸尸体的再次支离破碎，那些奎林虫们纷纷散落了出来，但又很快聚集，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启。 时间拖不了太久，快走。 穆剑云说着，顾不上脚上的伤势，拉起江瑶沿着漆黑的岩石长道一路狂奔。没过多久，两人便发现被焰火光珠映出的前方出现了一左一右两条岔道。 两条路走哪边啊？ 江瑶回头看了眼身后逐渐追来的干尸，焦急问道。 两条道里面都有风吹出来，说明都不是死路。 穆剑云朝两边望了望，很快做出了选择。 没时间犹豫了，去左边吧。 说完，两人便在逐渐迫近的嘎吱声中一头扎进了左侧的岔道之中。干尸的低吼回荡在江瑶两人身后，显然那只怪物已同样追进了这条狭窄的岔道中。江瑶低头看了眼穆剑云脚踝上被鲜血浸染的纱布，注意到此时的穆剑云已冷汗淋漓，脚步也越来越慢，似乎脚上的伤口已然崩裂。 剑云，你先走吧，我稍后跟上。 江瑶忽然站定住了脚步，转身看向后方逐渐迫近的黑影。 你疯了，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敌不过那些奎林虫的。 穆剑云焦急道， 要是被那些虫子钻入伤口，你也会变得和那些干尸一样。但一直这样跑也不是办法，我们迟早会被追上的。 江瑶冷静地注视着那只越爬越近的干尸，手臂上渐渐笼罩上了一道似有若无的巨爪虚影。 我受的伤不是很重，就算短暂使用法力，应该也不会激发多少气血。再说，我的凶兽之力，或许能克制那些虫也说不定。你快走。但你现在还没法完全控制凶兽之力，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你难道还想再断一次气脉吗？事到如今，只有赌一把了，可来不及了。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黑影飞窜至江瑶两人面前。江瑶咬紧牙关，引力挥动着包裹着巨爪的手，轰向了那只袭来的狰狞干尸。刹那间，冒起的暗紫电光将这条狭窄的通路映照如白昼，流窜的能量宛如一条奔腾的狂蟒，将那具干尸瞬间吞没。阵阵炙热的能量波动中，只见那具干尸的残骸被暗紫电光飞速蚕食，连带着皮下那些狰狞的鳞片怪虫也在暗紫电光的灼烧中发出一阵刺耳的惨叫。没过多久，干尸的尸体被逐步焚烧殆尽，甚至都来不及再次重启，便与那些怪虫一起被那汹涌的凶兽之力灼为焦土，随风而散。 解决了。 见到竟然如此轻易地化解了危机，江瑶自己也是一时有些回不过神。他捂着腰力奔腾的胸口，努力控制着体内的气息，只是在这刺鼻的焦糊味中，江瑶却并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恰恰相反，一股强烈的不安渐渐弥漫上了心头。果不其然，才安静没几秒钟，窸窣的细响却再次回荡在岩石长道上空。 然而这一次，那响声的规模却远非先前所能比拟。这是……江瑶看着脚下略微震动的地面，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向前方，一只，两只，数十只。昏暗的视线中，只见几十道和先前同样的黑影纷纷出现在了远端的岔道口，由远及近，朝着江瑶两人蜂拥而来。糟了，一定是被刚才那些傀儡虫的叫声引来的。穆剑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脸色顿时一变。而且这数量，不行，快跑！这一次穆剑云可没心情再与江瑶废话，他不由分说地拽起江瑶，强忍着脚上的剧痛朝着岩道深处奔去。而江瑶也自知无法匹敌这接二连三的干尸袭击，便也暂时收起了手上的妖力，与穆剑云一起夺路而逃。令人毛骨悚然的醉响恍如密集的蚁群从后方蔓延而来，纵使两人拼尽全力不断奔走，却依然无法阻止那群迫近的黑影。然而祸不单行的是，他们很快发现前方的岩石通道似乎见底了，焰火光珠的光芒下，一堵青石墙壁赫然在目。前面的是墙壁啊！见到前路竟然被堵了，江瑶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要是这通道真是个死胡同，那无异于被后方的干尸群来了个瓮中捉鳖，到时候怕是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不对，那好像不是墙壁。穆剑云微微眯起眼，又向前走了两步，只见视线前方的这堵青石巨墙似乎并未将岩道完全封堵，而是仿佛一块自上而下关了一半的石门，被底部架着的那块大石头硬是顶出了一道约两尺高的缝隙。还有路，快穿过下面的缝隙。穆剑云眼睛一亮，立即做出了决断，而江瑶也不含糊，在穆剑云的指示下跟上前，俯身钻过缝隙。而此时此刻，后方追击的吱嘎声已越来越近。雀邪流光！就在两人钻进石门另一侧之后，穆剑云手中剑气一闪，随着一道蓝色光芒闪过，那枚架在石门下的岩石应声而碎，朝着门外飞散而去，失去了岩石支撑的石门轰然落下，也将那即将扑来的干尸们挡在了门外。尘埃落定之后，穆剑云终于支撑不住，摇晃着坐倒在地。 你没事吧？ 江瑶见状连忙上前蹲下身，却见穆剑云的右脚已经整个被鲜血所浸透，流淌的鲜血滴滴答答落了一地。而穆剑云的脸色也在失血和剧痛之下惨白如纸。 这伤…… 江瑶揭开穆剑云脚上浸满血的纱布，看到纱布下那再次崩裂到惨不忍睹的伤口，心中不禁后悔起先前没有早点注意到穆剑云伤势的严峻。 不能再跑了，你的伤口必须马上止血。可是再不抓紧时间的话，这里就会……说了让你别动。 江瑶忍不住吼了一句，抬头盯着穆剑云的眼睛。 你难道想死在这儿吗？ 穆剑云一愣，他没想到一向性格平和的江瑶竟然也会有吼人的时候，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来替你止血。 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江瑶低下头移开了视线。 相信我吧。 刚说完，江瑶伸出手，随着一道金色的铭文从掌心中闪过，一位金发少年的虚影在两人身边渐渐闪现。 拜托了，九牙。 江瑶对着金发少年的虚影微微点头，后者随即像是接到了指令一般，将手轻轻按在了穆剑云右脚的伤口之上，随着一道金色法术光芒的亮起，穆剑云脚踝上的伤势逐渐得到了控制，穆剑云的脸色也变得好转了些许。 我都差点忘了，你还有九牙先生给你的弑神力量。 穆剑云看着面前的虚影，轻声苦笑道： 刚才你受伤的时候，原本也是想用九牙先生的力量自己疗伤的吧？ 不，你知道的，我的修炼水平还不够，就算借取了九牙的弑神力量，也只不过能做一些基础的治疗罢了。 似乎是看出了穆剑云眼中的苦涩，江瑶连忙解释道： 之前你的治疗帮了我大忙，不然以我当时的状态，是根本召唤不出弑神的。现在我能站在这里，也是因为有你的帮助，真的很谢谢你。 穆剑云注视着江瑶那张认真的脸，似乎愣了愣，半晌之后忽然笑了： 该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你其实可以不用老是顾及我的情绪，我是不会因为这种事生气的，而且…… 话说一半，穆剑云忽然移开了视线，在犹豫了半晌后，总算再次支吾着开了口： 而且你和我说话也不用那么客气，毕竟我们也算是朋友吧。 听到向来对自己不苟言笑，严肃到近乎刻板的穆剑云口中竟然说出朋友两个字，这下倒是让江瑶惊得说不出话了。而见江瑶老半天没反应，穆剑云的脸上不由闪现了些许不安和局促，纠结着别过了脑袋： 也罢，是我想多了，你就当我没说过吧。 不，你能把我当朋友，我很高兴，真的。 江瑶回过神，急急忙忙开了口，真诚地说道： 其实就算你不说，我也已经把你当朋友了。当初在元秋山，咱们一起出生入死，那可是过命的交情，不是吗？ 过命的交情吗？ 穆剑云眸中微动，心中忽然没来由的有些愧疚，因为他知道当初他与江瑶的那场同行并非巧合，而他暗地里被父亲指示的那件秘密任务是无法对江瑶启齿的。 既然咱们已经是出生入死的伙伴了，那你也要答应我，不要再勉强自己，尤其在受了那么重的伤的时候。 江瑶说着，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料，将穆剑云脚上治疗完毕的伤口细细包好。而随着治疗的结束，九牙的虚影也渐渐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你脚上的血已经止住了，走路应该没问题，但还没有痊愈，经不起大的折腾，如果接下来需要战斗，就交给我吧。 谢谢。 穆剑云看着江瑶如此认真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随即在江瑶的搀扶下慢慢站起身，试着动了动脚踝，发现经过九牙的法力治疗后，果然伤口已经不痛了。 之前因为那些干尸折腾了很久，估计离下一次空间崩塌没剩多少时间了。 江瑶说着转身看向后方，比起先前的岩石长道，石门后的这条粗糙的通路似乎要宽敞许多，借着焰火光珠的光芒，可以看到前方再次出现了岔道口，整片区域的构造与迷宫极其相似。 这片区域太复杂了，恐怕一时半会儿无法探查清楚。 江瑶正色道， 之前先我们一步进入此地的那个人一定比我们更熟悉这里，如果能找到他就好了。但问题是，那个人到底在哪儿？ 话音未落，穆剑云的话语忽然戛然而止，伴随着隐约的脚步声，他看到了一道鬼魅的人影忽然在前方的岔道口一闪而过。 难道就是？ 穆剑云和江瑶诧异地对视了一眼，面对着如此巧合的情景，两人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是那个人？